知道会有一个他，折磨的荒岛虽然泪流下来吗，在我离开更看穿好强，再怎么凝滞漆黑都被他松绑，越缓缓的话这是一份关于在生存的迷宫，清晰的太美，像挤满了雪花，像挤满了挣扎，我没有换着谁，换着谁 Happy 那谁，那谁 Maybe 那别再拉，究竟为什么原因我如此确定，就算流言蜚语也深信不疑，狂风伴雨剪最美的烛光，我知道会有一个他，将我的荒岛虽然泪流下脸庞，在我离开看看穿好墙，再怎么凝着漆黑都被他松绑，被爱缓缓的话找出一份关于在生存的迷宫，清晰的太美，像挤满了雪花，像挤满我知道会有一个他，珍藏我的复杂，安抚着你，忍不住的雨，是否眼目黎明？躲不掉的不屈，告诫喋喋不休，虚幻的太真切，像忘却了伤疤，像忘却了代价。 在身边，人生不只有今天才是未来，一时间我忙到黑天白天都不能分辨，我以为去拼就是给家人一个明天，却忽略了其实我就是他们的天，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一时间我丢了自己也丢了从前，再见了那个有理想的小孩，忘了把那些没有爱的伤害，我要什么已经不需要答案了，40岁已经来，我想永远陪在你身边，茅草屋租不易，把你写进歌里来，小心翼翼用心的爱，

还是你真的有许多普通人没有的困扰，我才懒得给你解药，反正你也来这一套，为爱情这样，难道不是你一直以来戒不掉的癖好？想谁想到睡不着，你应该觉得骄傲，很多人想失恋也没有目标，只是想睡个好觉，别炫耀，别说你还好，没什么不好，你就愿意想到什么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没解决烦恼，新的刚来到，那出的出忘掉，渺小的控诉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情 是张碧晨在《我是歌手》当中翻唱陈奕迅的《你给我听好》。从《中国好声音》到《我是歌手》，我们见证了张碧晨的成长与改变。在《我是歌手》上面，对歌坛众多前辈，张碧晨显得经验不足且略带羞涩，但是相比其他好声音，他要幸运很多。在本周中歌榜 Top 40， 他与张杰合作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主题曲《只要平凡》，坐二望一，离冠军就一步之遥了。这周能否夺冠，欢迎大家关注明天中歌榜 Top 40 的揭榜专题时段。我是麒麟，稍后经典人物，关注来自香港的填词人林若宁。别走开，一会儿见。 也许很圆滑

成长多一点，再没有当初眼前，这眼前城市只好与你行上转变，看闻镜一闪显，无从再见成为美好时间的碎片，从前的青春片如何出出经典，哪有一节不善变，曲里悼念纯年轻的肤浅，最后这一张照片，小爱人难免给污染到毫无底线。 这是2016年登上中国榜5亿的番外篇。从快乐男生出道的武艺，可能大家忽略了他是香港出生的孩子。这首番外篇是他出道以来第一首粤语歌，由林若宁作词。我们也发现有一些以普通话歌曲为主的歌手，他们的粤语歌曲也都是由林若宁来填词，比如汪小敏的《画你》，曹格的《海边的卡夫卡》等等。接下来这首歌2011年中歌榜上榜，陈奕迅的《最后派对》，那一年的 Stranger Under My Skin 除了有林夕、黄伟文、周耀辉、词界成名许久的作词人之外，另外一位当时还比较年轻一些的就是林若宁啦，也是这首《最后派对》的作词人。 交友前有老友女友说个笑话说再见，喊了痛了醉了说了再见，让往事如烟，来天仰乐观的脸，回忆里蔓延，风送会有我的笑面，我最爱美到了最美，艳美方也是最美，到这葬礼似去派对拍照代替纪念碑，人间偶遇中嬉戏，留低缺憾美，期望你怀念我，童年忘记，活得精彩结尾，切勿流眼泪，来让我诗歌伴侣悄然沉睡，这是自然情趣，开心的派对，餐后无法醉。我于烛光里祝福一句句都心满意足，若一天你活得很累，纪念我过去为人如此风趣，我怪我爱我要搭这世上每个每个，跳过跌过试过错过，更长活岁月如歌，浮光里活出真我，人不算白过，原谅我遗下你提前离走，一句 内敛，已叫我虚度十年，耐性也递减。一心庆祝，等你想要我等到夜阑，随即衣衫，然后圣诞。多么浪费，要送我的幸运符木偶，长困在你废物站，秘密难道说破会这样难？礼物还未送上，已变绝版。人来人有去两千多个夜晚，人来人有去等得多变习惯，请抉择行前或要折返。明年情人节我再倒数一年，再倒数一年，静候你开门一天。明年情人节我信在情人节变到更加痴缠，会更加痴缠，又或者关口不改变，冲不破心灵交战。我等待到看这个孤寂地球亦变作门灯，要是诚实爱我有人来人有去看鲜花变木炭，请抉择行前或要折返。明年情人节我再倒数一年，再倒数一年，静候你开门一天。明年情人节我信再等一年。 听到同样是2011年登上中歌榜蔡卓妍阿萨的年年，那一年阿萨的开年单曲希望带出一种幸福感和对歌迷感恩的情绪。林若宁作为阿萨多年的好朋友，以设身处地的角度来完成这首歌词。这里是麒麟正在主持中歌榜，周末快乐。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林若宁以歌手的视角来完成填词。谢安琪在2008年凭借钟无艳、西铁街在香港歌坛大获全胜，到了2009年在 Yelling 这张专辑里体现出了再进一步的感觉。林若宁除了把西铁街填写成普通话歌词欢送会之外，也为谢安琪量身定做了这首我最喜爱的歌，唱出作为歌手的荣耀。这首歌在2009年登上中歌榜。在下半时段中歌榜经典绽放继续邀请大家来关注香港的作词人林若宁的作品。 澎湃无空，欣赏过毕竟回复安静，留下记忆方会敌得过刹那虚荣。我唱歌只想你这一个用心听，歌里温柔，旁人未会有反应。 要光荣，如期望你去感应。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天。

作抗议。那年一起玩物丧志，那年一起暗恋，然后失恋了，默默扶持。那年颁奖竞选，才学会政治。当走进大社会，奉献小马占多，相识接着拆火，朋友制没有几个几个，敌人很多，少一个不算少，多一个都太多。当初唱自某歌，学会的未算多，终于领悟更多。人跌倒又上一课一课，校门即使逐一级光阴上锁，都谨记当初。某人身份即上再见，笑容显得特别腼腆。那年一起嗌交，无奈今天已静默无言。我们交出那款尽礼声笑脸。当走进大社会，是与非有与阻，当中价值太多。朋友仔没有几个几个，聚头不多，推搪有工作多，多亲切都变疏。不想唱励志歌，励志歌励志魔，彼此背负太多。随每天习惯经过经过，为谁奔波，获得比当初再多，比不上当初。大社会奉献小马占多，相识接着拆火，朋友仔没有几个几个，敌人很多，少一个不算少，多一个都太多。当初唱自某歌，学会的未算多，终于领悟更多。人跌倒又上一课一课，夕阳之歌剩低这一首挽歌，想起我当初。 这是2007年登上中国榜的一首歌，许志安的《前程锦绣》啊，原版是金莎的《不可思议》，粤语版填词林若宁。林若宁本名叫做庞建章，原本呢是香港商业二台叱咤903的总监，以林夕弟子的身份进入歌坛，为了和师父有姓氏上的传承，所以笔名叫做林若宁。当然林夕的本名也不姓林啊，他叫梁伟文。说到登上中国榜的这些作品，林若宁跟师父来比的话呢，有点不一样的是全部都是粤语歌啊，他绝大部分的词都是粤语，当然事实无绝对。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几首他写的普通话的歌曲，先来安排2014年张学友的《我只想唱歌》，也是有着歌手视角，并且把很多经典歌名写进去，收录在《醒着做梦》专辑里啊。张学友。 这首歌没什么想说，也许是作词人他想的太多，不论是有劲的还是轻轻的，喉咙被震动过便能够满足我。藏太多人间的脆弱，小时候藏初吻会不知所措，有时候藏吻别有一点寂寞，但我的感情路一次没什么不妥。歌手偶遇那一首歌，沉醉命运的家伙。我只想唱歌，直到有一天我喉咙唱破。哦，管他谁的歌，有音乐一样哼着唱着。我只想唱歌，最快乐从来不必说什么，穷尽一世唱的不老传说，唱歌是呼吸和声。也是一种寄托，总要跟十年前的一样顿挫，每一类的飓风随风一笑过，记录下我情绪为了谁而起落。童年时那一首儿歌，在人生闭幕前那一首离歌，可给我唱一唱都一样洒脱，就算是没人听也享受那结果。排行榜上每一首歌，写下潮流的段落。我只想唱歌，直到有一天我喉咙唱破。哦，管他谁的歌，有音乐

作词，郭鼎作曲，周笔畅《隔墙花》收录在2014年《翻白眼三》专辑里。林若宁当然是这些年香港炙手可热的创作人，像很多香港歌手有着很高人气的粤语歌手都会向林若宁来邀歌，就像当年王菲、陈奕迅、杨千嬅会去和林夕、黄伟文合作一样。林若宁被大家熟悉的标签就是林夕的弟子，但是林夕他自己也说过，当初和林若宁在电台做同事聊天的时候，会把自己写词的很多心得和他来分享，但是林若宁有他自己的风格，说是他的师傅是有些大了哈。但不管怎么样，林若宁都是香港歌坛新一代作词人当中的翘楚。好，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主持周末版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的经典绽放关注来自香港的著名填词人林若宁。今天节目的最后带来的是方大同写给薛凯琪的一首曲子，林若宁填了两版的歌词，粤语版叫慕容雪，普通话版是苏州河。那么在明天节目当中，全新一期 Top 40榜单揭晓，敬请关注。 我只是渔火，你是泡沫，云河上的起落，惹起了烟波。我只能漂泊，你只能泊，念你手风潮也薄，我才不是我。一刹那的寄托有什么结果？年外秋雨，爱到我们脆弱。爱只是爱，伟大的爱情到头来也只是爱。比空境的深处，谁也不曾存在。追坏追坏，还逃不过要置身事外。哦，雨若来，互相依赖。河上的船儿总不能永不离开，万年的泡影到底离不开人山与人海。无奈浪淘一浪又一浪，也不过只为一次澎湃。空境的深处，谁也不曾存在。追坏追坏，还逃不过要置身事外。哦，雨儿来，互相依赖。河上的船儿总不能永不离开。万年的泡影到底离不开人山与人海。无奈浪淘一浪又一浪，也不过只为一次澎湃。相思结于云外，依然为世人爱情无奈，凡人沉默的惨白，感情的事只需等待，去的去不明也不白。爱只是爱，伟大的爱情到头来也只是爱。比空境的深处，谁也不曾存在。追坏追坏，还逃不过要置身事外。哦，雨儿来，互相依赖。河上的船儿总不能永不离开。万年的泡影到底离不开人山与人海。无奈浪淘。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那还是生有之 thank you.